在意越是相互照眼。男人总是真话连篇，留在身边讨厌，没有又挂念。会将爱恨分合视若等闲，只有你不以为我癫，让我在你身边。那一面受伤的剑，我等着看它是否真的灵验。虔诚的心不改变，众人中我会是首选。将